给他的儿子厄雷阿扎尔穿上，因为亚郎要被召归去，死在那里。梅瑟就照上主吩咐的做了，当着全会众的面，他们上了何尔山。梅瑟把亚郎的长袍脱下，给他的儿子厄雷阿扎尔穿上，亚郎就在山顶死了。以后梅瑟和厄雷阿扎尔由山上下来，全会众知道亚郎死了，以色列全家被亚郎举哀30天。